探測器需要幾個月飛抵火星。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是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和酷熱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大部分地區的氣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天晴酷熱，吹微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持續天晴酷熱，下午驟雨逐漸增多，中後期風勢較大。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温34度，相對濕度5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5,221点，系升163点，总成交金额1,16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5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1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2蚊，升13.5；阿里巴巴247.2，跌8毫；中芯国际27.5，升5毫。美团点评199.4，升7.2；信达生物51.35，跌1.05；瑞星科技59.9，升6.9；港交所373.2，升12蚊；小米集团15.92，升2.8；中国平安84.6，跌4毫；斯摩尔国际系报38.05，升7.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9.885，瑞士法郎8.36，澳元5.549，加元5.794，新西兰元5.184，欧元8.9874。每百日元对港元7.2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57。港金现价报17,340蚊，升2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75.07美元，卖出1,875.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黄大仙凤德道有爆水管，凤德道咧去翻竹园方向，近住黄大仙消防局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咁重复一次啦，就系黄大仙凤德道有爆水管，去竹园方向，近住黄大仙消防局咧对开慢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啦，将军澳道支路落去观塘道方向车多。伟业街去油塘啦，近住骏业街咧一段都系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就挤塞，龙尾去到定富街。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此刻心愿百毒不侵， 百毒不侵，就快超生，百毒不侵，就快超生。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You're drowning us in poison. Poison. Poison. 今次 Robert 嘅单曲封面咧系 inspired 自荷兰嘅画家 Rembrandt 嘅一幅画嘅，带出一种毒气弥漫嘅感觉，亦都反映紧我哋身处嘅环境。监制都系 Rubber Band 嘅信雷柏希，填词 Rubber 雷柏希尖雷。上榜暂时两个星期，微升两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

山射如泉涌， 自知即气狂热，步步步风，跳入火红火红风，激流之中， 意外放空，跌入华丽神秘黑洞，引力瞬间拉扯，将我作弄。 第四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先揾嚟嘅有 Mirror 新嘅呢首 single Ignited。之前咧第一个派台嘅版本咧叫做 Too Hot to Handle Version 啦，跟住就派咗呢个新版，应该都系原版嚟嘅。监制咧有黄双俊，填词揾嚟有陈永谦，跟住揾嚟呢首旧嘅作品，编歌嘅朋友同样都系黄双俊。名称 Dale。 延续翻头先嗰种 tropical 嘅感觉。本年有佢今年新嘅呢首派台作品，佢系 G Race 黄君卿。Casada， Casada 嘅意思咧，就系西班牙文入边咧，就系讲已婚嘅意思。跟住呢首歌就将你带翻去一段姻缘啦，一段缘分最开始嘅时候，邂逅嘅时候。 每次见你搭上百般巴士，早啲起身见得到你。撑住遮的雨天，想被逼一起睇出戏，沉醉这天一个人，想起一个人，曾幻想转一转身放低一个吻，沉醉你的一个人，喜欢得太深，想要最快得到你好近。Baby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my girl， Oh baby, I love you tonight. Oh baby, I touch you tonight. Oh baby, I feel you tonight. tonight. Oh baby, I hurt you tonight. Oh baby, I love you tonight. Hey, baby, 今晚雪里睇星星，点知翻屋企食蜜糖星星，中意你只眼够滞个 bling bling， 想要你都系只系可以飞飞，每日翻屋企最前一定，幻想可以同你出街 drink drink， 你系我心入边嘅一颗恒星，同你相识绝对系神迹。 About you, my girl. 人哋话我天天等你，等到都心酸。Baby,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my girl. 以后都不再打机，我 OK. So near, baby, yeah. 想要我嚟 IG. So near, baby, yeah. 你用 search 你 ID.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Give me a number, girl. Baby,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my girl. 因为我天天等你等到都心碎。 介绍你嚟自香港咧，三位几有趣嘅音乐人啊 ，JNY 啦，今日有宝琪同埋有 Delta T 呢首合作嘅作品 ，Can't Stop。系咪翻翻去嗰一种？唔使谂咁多嘢嘅时间，中意就中意咯，系好好享受邂逅嗰阵时嗰种嘅心跳，嗰种回忆，嗰种嘅感觉。新换钟之前咧，同样都系一首 City Pop 嘅作品嚟嘅，同样都系提醒你好好活在当下。方浩文 ，All We Have Is Now。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发言人话，政府雇员特别上班安排会延长一个星期，至到下个月二号。除了提供紧急和必须公共服务的人员之外，其他政府雇员继续留在家工作。政府会密切监察疫情的发展，再检视情况。发言人呼吁私营机构雇主按运作需要，尽量俾员工在家工作，以减少社区人流和社交接触。发言人话，政府部门会继续为市民提供紧急和必须公共服务，个别部门会就各项服务的最新安排另行公布。受疫情影响，新一期居屋单位以及八居二配额申请日期要押后，房委会原定今个月底之前接受申请，但是考虑到一旦如期接受申请，将可能有不少市民排队领取申请表格，而政府目前正是实施在家工作措施，因此难以在今个月底之前开始申请程序。当局会密切留意疫情发展以及政府实施的社交距离措施，再决定开展相关申请的日期。今期四个屋苑分别是沙田、彩和苑、粉岭、山丽苑、马鞍山、锦进苑以及钻石山、启祥苑，涉及7047个单位，暂定以市价63折发售。一名在儿童之家长大的文凭试考生考获一科五星星和两科五星的佳绩，会报读浸大体育系。18岁的张锦涛来自单亲家庭，9岁的时候母亲患上癌症之后入住儿童之家，其后母亲病逝。他表示母亲遗愿是希望他可以入读大学。备战文凭试期间，图书馆自修室受到疫情关闭，需要由社工安排他去到其他儿童之家院舍较安静的地方温习。被问到对其他类似环境的人有乜嘢建议，张锦涛话：唔好受到环境限制，心态能够战胜一切。由於年滿18歲，他需要離開兒童之家，不能夠再獲每個月大約1800元的兒童綜援金額。他說會繼續在快餐店兼職，以及做補習老師，賺取生活費，並打算入住共享空間。深圳當局宣布，今日早上10点起，獲豁免隔離的香港跨境貨車司機，由香港經深港口岸入境的時候，必須持有粵港兩地政府認可的檢測機構所發出72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另外，非特殊必要情況應該即日往返。有關通知由疫情防控指揮部辦公室在昨日發出，表示為妥善應對近期香港疫情變化，保障經過深港口岸入境人員的安全健康和通關秩序，經粵港雙方溝通協商定出新規定。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天晴酷熱，吹微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持續天晴酷熱，下周驟雨逐漸增多，中後期風勢較大。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溫35度，相對濕度5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5213点，升155点，总成交金额124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5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1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52元，升13元；阿里巴巴247元，跌1元；中芯国际27.5元，升5毫。美团点评198.5元，升6.3； 信达生物51.95跌5毫，瑞星科技60.05升7.05，港交所373.6升12.4，小米集团15.9升2.6，中国平安84.7跌3毫，斯摩尔国际36.7升5.7。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2，日元107.13，瑞士法郎0.929，加元1.34，人民幣7.004，英磅對美元1.272，歐元對美元1.157，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668。港金現價報17,340升2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73.74美元，賣出1875.1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在空中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近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车龙排到接近油头角下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近礼业街。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黄大仙的凤德道因为爆水管，凤德道去竹园方向近住黄大仙消防局的慢线仍然是封闭，一带车多。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和记大厦桥面来回、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和长青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选用电子差饷地租单服务，方便又环保，即刻上差饷物业估价处网站登记啦。 是冯咏琪，嗨 嗨， 你好啊！ Hi, 你好啊， 突然间你有呢个 solo project 喎、 啊，都唔系突然间嘅，你揾个心里边酝酿咗好耐。 OK， 几时开始有呢个 idea 嘅？我想问啦。 我谂对上一次2017年做完自己嘅 project 同埋 show，OK，、 okay. 我当时已经谂，下一个 project 是三年后大概是真的这样想的，但是究竟首歌是什么或者 project 讲什么呢，其实就一直即要等一下自己想到什么出来，但终于去年都想到 的。因为现在第一首面世的叫清酒之药，我就想咦，那是一个是关于，因为我见你的文案又好像有些是意识流啲嘅嘢啦，但系又有清酒啦咁样，咁我咁究竟系关于乜嘢嘅咧？嚟紧呢个 project 首先咧，我觉得呢个 project 系我咁耐以嚟即系做自己 project 咧最自私嗰个嚟嘅，系啦，因为我已经学识咗要照顾自己中意啲乜嘢先啦， 系 即系唔系太话要谂下啊，而家啲人中意听咩，或者我人哋想听咩，其实系我想讲乜，同埋我想写乜，咁同埋我中意啲乜，咁我就好中意清酒，咁。中意清酒呢樣嘢就唔係一時三刻嘅，其實我諗講緊係都五年前開始，我喜歡去學習呢樣嘢，咁就發覺哇、哦，原來即係佢同其他嘅酒類咧都有類似咁嘅，原來可以品嚐咁嘅層次嘅。咁跟住，但係你話係咪成日飲又未至於，咁但去到呢一兩年就認識多咗，即係中意一齊搭兩杯嘅朋友啦。咁同埋你知啦，即係過去一年咧，其實好多時咧，你有啲嘢咧，你唔知點樣去，有時會有人傾訴啦。你亦都有人會有你傾訴啦。咁所以一齊飲幾杯係會覺得係一個可以舒緩自己多少少嘅。咁就亦都係因為呢種咁嘅感覺，令到我寫咗《千里之約》呢首歌。 其實係一個關於點嘅故事。因为我开头看的时候好像是有一种思念的情绪在中间的。但如果问下你，你是创作人，这首歌是关于一个怎样的故事？ 其实它里面呢，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人跟自己讲话的故事也可以。你又可以说是它自己的梦境里面发生的也可以。甚至乎它可能是一种超现实，就是究竟它是什么时空里面跟这个对方发生了一段對話或者交往呢，其實呢這首歌是很刻意地去含糊這件事，所以其實以上我所三個可能性都有，所以其實這首歌真的主旨並不是說去鼓勵大家去喝酒啊，或者其實個 point 是我們在現實呢有時就覺得很殘酷，或者很多困局你不知道怎樣去處理，但是你都要面對的，但是怎樣面對呢，就是容許你自己透過一些你喜歡做的事情舒緩一下咯，或者跟朋友傾訴一下咯，帶自己去做一個好像所謂超現實空間，但那個超現實呢並不是我講到好像 V-Bong Bong 或者什麼，其實 even 你去學一樣新的東西，即是你去 create 一個新的軌跡出來，其實那樣東西已經帶你離開了你本身以為離不開那個現實。 OK， 但是因為呢，譬如在首先聽到是首歌之外呢，就是個 music video 啦。music video 呢都幾多一些得意的地方的、即是譬如首先有兩個你是其中一個主角啦，咁然之後真的其實有一種剛才你講超現實，就是有兩個女主角，咁佢哋中間究竟是同一個空間啦，定係唔係同一個空間啦，佢哋係咪溝通緊啦，定係點樣啦，咁而呢你因為有提字啦喺中間，咁你寫嗰篇嘅文呢係彼岸花嚟嘅。 有呢一句裏面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中間譬如我因為睇個導演佢嗰個嘅 IG 啦，咁佢自己一啲嘅喘息嘅空間喺入邊嘅，個 MV 你會點樣去到解構呢？ 個 MV 其實又係另一個自私嘅行為。 咁自己 project 梗係自己開心㗎啦、 我就係覺得我做咗太多人嘅 project 啦，所以我今次係完全即係 100% 自私，包括我裏面嘅 look。是我特別要求一定要是一個日本歌姬的 reference 的、是啦，那為什麼呢，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經常覺得我前世是一個日本歌這個是你問我為什麼我不知道為什麼，有時有些 inception 好像在你的腦裡面就是這樣，是所以我只覺得我可以在個 MV 裡面去即演一個這樣的 image 呢，我只覺得會做回自己的，有一點是很奇怪的這種感覺， 是 而因為我們想做到一個是說究竟那些人看完這個覺得那個是一個什麼情景是不知道的、是模糊的呢、所以我們刻意去 create 多一個角色出來、那個角色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是你會覺得當然我們不同樣子的、但是我們的服飾又很 像， 個髮型又有啲似，嗰、那個化妝又有啲似，同埋大家都係有好種，好似有一種藝術家，即係佢就畫畫，我就寫字，即係其實究竟同我咩關係？就係、想大家問呢個問題嘅啫、其實有冇答案咧？係冇嘅，等於現實啫嘛。譬如大家望嗰個 MV 一模一樣嘅，其實但係你 interpret 到啲乜嘢，係好視乎你自己嘅個人經歷。咁同現實一樣，可能我哋大家見到個現實都係嗰啲情況、嗰啲事件，但係我哋有冇辦法超越咗嗰、那個？ 你純粹眼見嘅嘢，而你用你嘅思考或者思想去。去 get over 佢咧，或者甚至乎帶你自己去咗下一個可能性咧，我覺得呢個就係今次我成個 project， 即係唔係淨係呢首歌嘅一個裏邊嘅思想嚟。 哦，咁嚟緊呢個 project 會唔會係啦？因為今次就係同蘇道哲合作噶嘛，呢一首《清酒之約》。譬如蘇道哲就係我今次好中意佢個編曲啦，因為尤其是佢一開口係你一下呼氣聲嚟噶嘛。 嗯。 咁 我覺得真係好啦， 已經係進入咗一個頭先你講好似夢境咁樣樣嘅狀態。系啦、所以你應該收到佢嘅編曲嘅時候，你就覺得，咦？ 係啊，我其實幾 surprise 嘅。 係， 我淨因為初 demo 係冇呢一下，呢下 係， 跟住到編曬出嚟，即係甚至我錄咗之後，佢就擺咗呢下落去。跟住我反而問我到，哦，你咁叻嘅，你幾時喺我唔知道做緊咩嘅時候錄咗呢下聲啊？咁樣，佢話呢把聲唔係你嘅。我先最 surprise， 系啊，但系佢又揾到一把系同我即系基本上一样嘅声，去摆落去啦，同埋好啱，即系佢或者佢真系摆咗一样嘢，令到我成个感觉即刻唔同咗。 嗯， 系啊，同埋其实如果大家即系去听我个 vocal 嘅处理咧，其实佢有一啲reverb 或 delay 咧，其实亦都唔系一个好。即係叫做好標準嘅處理方法嚟嘅，係、哦、啊，即係佢會有啲 delay 咧，係比平時啲歌特別多嘅， 係 係我依、這個我比較自己分析到係因為我由零開始我嗰首歌係自己寫出嚟嘅，咁一路 demo 去到 rough demo 去到 full demo 去到真係 final mix， 其實我睇住個過程咧，我見到佢每一個過程佢真係。都有調整過一啲嘢咯， 哦， 因為 demo 我都係揾阿杜一齊整嘅， 哦，係啊， 係啊，所以我覺得最有趣的位置就係、是原來我同佢一齊 work 個 raw 嘅 demo， 去到一個咁 final 嘅 version， 都仲有好多嘢嘅空間可以去調整咯。 哦、啊、，OK， 但你幾時先發覺？咦，阿杜呢個人，大家個火花幾好喎、 啊？其實我認識咗阿杜都好幾年噶啦、即係嗰時喺 backstage 年代識，嗰時已經知道佢係個好勤力嘅小朋友啊，但係嗰時因為即係真係佢好年紀好細，因為跟住就阿 Ted Low 係佢老師啦，其中咁佢就話：誒、這個小朋友即係要睇住啊咁樣，即係當時係一個咁嘅狀態。咁但係其實阿杜係好勤力，好有才華。我哋對上一次，我覺得好認真可以同佢去 work 一首歌，係關於即係我同佢 create 一樣嘢咧，就係、是、沙拉的烏托邦裏邊嘅兩首歌咯，就係、是、銀髮白同埋沙拉的烏托邦。 係。 咁呢兩首歌其實你睇得到佢佢點樣去發揮，即係嗰啲空間啊。咁、我覺得今次又係可以再可以邀請佢直接同我做一次我自己 100% 嘅創作咧，係一個好自由嘅事咯，我覺得 係啊，因為佢都真係近年一個非常之出色嘅一位嘅編曲同埋監製，即係新進啲嘅編曲同埋監製， 係啊，非常 係啊。咁然之後，譬如今次 MV 嗰個導演咧，佢都係一個新啲嘅名字嚟， 係 係啦。咁你又同佢相識嘅過程係點樣嘅咧？ 呢好有趣嘅呢、這個過程係其實導演係 Billy Elvis 啦， 係 其實我點解會認識佢咧？就係佢係。如果我可以咁講咧，其實佢係好喜歡 Fancy Music 嘅所有 artist 嘅。咁咧，所以佢差唔多每一次佢哋做 show 啦、有活動啦，甚至乎我自己嘅 show 咧，佢都會出現嘅。咁、有唔知點解，可能有啲活動完咗就會大家去交流啦。咁、佢有時佢又因為佢好叻畫畫嗰度，佢有時會幫我哋畫咗啲畫送咗俾我哋。跟住我哇，呢、這個人又識 design， 又識影相，又識乜都識嘅咁樣。跟住就慢慢開始熟絡啦，甚至乎有時邀請佢去幫我哋啲 show 影下相啊，即係佢係自己都有呢個咁嘅喜好同埋專業嘅。跟住其實變成咗好朋友啦。跟住我亦都同佢有分享《千手之約》呢個 demo 嗰陣時，咁佢就即刻話：，我諗到啲乜乜乜乜。其實佢基本上我同佢傾偈嗰時候咧，傾呢首歌嘅時候咧，佢係應該未拍過 MV 添嘅。係啦，但係佢話其實我又好想試下拍。咁我係一個咁嘅人嚟嘅，即係有時候我會覺得。可以的情況之下，又唔會有啲咩好大鑊嘅嘢噶嘛？即你知呢啲唔會死人冧樓嘅嘢嚟噶嘛？咁如果大家又睇啲好 creative 同埋好樂意去試新嘢嘅人，咁我 why not 不如試下啦？咁、但係原本咧，清酒之有個 MV 係完全唔係咁嘅。我原本係諗住全程都係影住兩即係好多唔同嘅 pair 嘅人咧，係接吻嘅。 Okay. 不停咁接吻，但係其實嗰啲。嗰啲角色咧係完全你諗唔到嘅一啲 pairing 係咁嗰時亦都同阿 Billy Elvis 咁傾，所以大家都好著約嘅。 係， 但係因為疫情嘅關係，我哋覺得呢個 MV 應該拍唔到啦。 太高危啦， 系啦，太高危啦，应该冇人会肯拍嘅， 系 咁所以咧，我哋就唉唔掂啦，去到即系应该去到三月几四月嘅时候，觉得唔得，一定要转桥，真系冇办法啦咁。 系， 但系当然咧，一切都系最好安排啦，即系出到嚟而家新呢个 MV 亦都好夹好夹呢首歌咯。其实 系咁，譬如我哋同头先咪提过咧，即系因为中间喺个 MV 个桥段你有写字啦，咁其中一句真系彼岸花嘅一个嘅句嘅内容喺中间啦，咁呢个系边个提出话？咦，我觉得写字其实大家可能会留意唔到咗，咁写啲字咯。咁系边个谂到？咦，不如我哋试下将呢个又 fit in 到落你首歌个 concept 嗰度。 嗯，其实因为你见到嗰个两个角色嘅角色设定咧，其实都有啲艺术嘅元素嘅。咁即系 Dorothy 咧就系另外嗰个主角啦。佢就因为佢本身都真系读 art 嗰啲人嚟嘅，所以画画对佢嚟讲完全冇难度。咁原本啊导演咧就 assign 咗我去做另一种艺术家嘅，佢就想我做一种叫做金计艺术。 哦， 即系嗰啲日本嗰啲烂咗嗰啲器皿，你揾啲嘢方法去修补佢，咁样等好靓咁样，嗰个叫金计。咁其实我都觉得好中意，因为佢同我只杯有啲关联啊嘛。即系如果我系用金计杯嘅话咧，其实我已经用金计艺术去即系扮演呢个角色嘅。咁但系因为我个人好衰嘅，我觉得如果我真系唔识个艺术咧，我唔可以扮。我话不如咁啦，因为我系一个 writer 嚟噶嘛，咁我写字啦，系嘛。而导演都真系好 care about 我里面写乜嘅，所以我其实真系我哋拍 MV 之前系有谂究竟写啲乜。咁头一半到咧，其实系写翻我喺 social media 里边嗰啲，即系疑幻似真、图文不符嗰啲，嗰啲 文案 嚟嘅。咁但系咧，导演好insist 佢话你应该要写彼岸花，嗰几句落去。咁我自己咧有少少嗰啲即系上身位咧，就系、是、吓、但系我唔夠識得呢個彼岸花呢一個出處嘅嘢喎，即係我有啲咁嘅嘢嘅。咁但係佢咁我就真係用咗好多時間上網去 search， 都好多人 quote 呢兩句嘢。但係其實有原因嘅，因為彼岸花開彼岸，佢就係話呢啲花咧，其實係基本上你開嘅時候互相開咧。你見花就不見葉，見葉就不見花，即係好似我哋呢兩個主角咁咧。其實佢哋兩個係咪真係有同一個時空出現過咧？可能係冇嘅，可能大家互相就係從來冇見過大家咁樣。 OK， 所以我覺得成件事好 complete 啊。 嗯、 即系亦都即系聚集咗好唔同嘅参与嘅朋友，佢哋一啲嘅 idea， 而成件事出嚟嗰个嘅 universe 系好一致咁样咯。 嗯，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系几多唔同嘅得意嘅彩蛋嘅一个 project， 几多彩蛋嘅 系啦。同埋咧，你要专登，你唔可以净系睇个 MV 嘅，你要去埋冯咏琪嗰 IG 啦，跟住你可能去 MV 个短嘅 IG 啦。 系啊， 因为你就要不断去 pick up 啲 bit and pieces， 你就哦，原来有咁多啲得意嘅嘢可以再 trigger 到你去再思考关于呢首歌想讲嘅系啲咩，你 get 到嘅系啲咩嘢。 你有冇留意我哋有个图章嘅，嗰个特别位系其实个图连个图章咧，我哋都刻咗名喺里边嘅，即系啲角色系有名嘅。 哦，你文案有阿青同埋嗰个字，我唔知点读啊。 其实佢系 青字有个好似色字咁样 嘅，系啦，青色。咁原来都系读青字嘅。 系。 咁我就总之我自己上身叫做自己做青字啦。 系。 咁但系嗰个其实系一个而家唔用嘅字嚟嘅。 系。 咁系个意思就系冇颜色但系靓。咁我觉得、哇呢个字好犀利，我觉得冇颜色但系靓好高级啊咁样。咁於是同埋我想好似有個紙字，好似感覺上日本人啲啊咁樣啦，咁青字。咁但係喺Dorothy 即係另外嗰個角色咧，佢有畫畫噶嘛，佢畫畫佢幅畫上面咧係寫咗，佢都係有即係譬如啲藝術家畫完畫會寫個字，咁佢就寫咗青，但係就冇顏色個邊。 個邊 就青。跟住其實係呢個係 mistake 嚟嘅，我想話我哋其實係冇度過咁樣做出嚟，即係總之我就一定係吸圖咗青字啦。但系佢寫嗰個青咧，其實係唔係一個我哋要求嘅？點知 end up 我喺度諗，哇，又幾啱喎！我係古人嚟噶嘛，佢係現代人嚟噶嘛，現代嗰個青字係冇色字噶嘛，咁所以 end up 就係、是、即係好似嗰度有少少玄機咁樣樣咯。 呢啲真係緣分嘢嚟嘅，咁樣樣。哇！咁嗱，而家就有《青酒之約》呢首歌啦。咁、預計嗱，頭先都可能有三四首歌，然之後就希望延伸到可能希望喺十一月嘅時候就會有你嘅 show 啦，咁樣。咁而家成個 project 準備係齊曬歌嘅一個過程未㗎？ 我。 你知你幾多人要 manage 人㗎啦。 我齊曬我諗嘅嘢咯。 嘢哦，咁好啦，即係起碼個 concept 已經喺度。 concept 喺度，其實我覺得我呢幾年即係同我自己嘅 label 同 artist 去一齊工作學習得最多嘅嘢咧，就係我點樣 set 翻我自己個概念。 哦， 係因為我覺得個概念行啱咧，其實你所有嘢你都會諗得好通嘅。所以如果大家有見我啲 post 咧，佢基本上每一個都有個 hashtag、叫做 surreality。係係啦，就係、是。即係我將 surreal 同埋 reality 結合咗，就係我成個 project 嘅依個 concept。 OK， 嗱咁而家第一首歌呢、這個 project 第一首歌就《清酒之約》啦。咁啊睇下嚟緊慢慢再去多啲唔同嘅 step by step 揭露出嚟，究竟呢個 project 會延伸到一個幾大嘅畫面咧？咁、我就拭目以待啦。今日多謝曬馮永琪 ，thank you。 不要等你的回信，不要紧，我也需前进，含住眼泪来被你滋润，这算不算太蠢？长期治愈奉信，不要翻那些旧账，想到不想再想，想到发疯痕痒，留白对话符合我想象，你要不要拍掌？你会不会记得坐在字里的遐想，就似空虚的橱窗，当你为我加添一点生活思想，为寻实孤寂的信仰，重造概念性酒像，无真相清醒演分裂形象，却未能遇上天亮，留住更好下场。不要贪你的卖相，只要吸收摄取缺少的营养，来直接地从未觉欣赏，哲理不要去想，对错并无实相。 在火星探测之旅。天文一号中午12:41在海南岛文昌航天发射场由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搭载升空，迈出中国自主开展行星探测的第一步。天文一号飞行大约7个月之后将会抵达火星附近，当进入环绕火星轨道之后将择机着陆，然后放出探测车展开科学探测任务。国家航天局表示，这次火星探测任务主要是研究火星形貌和地质构造特征、火星大气电离层和表面气候与环境特征等。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酷热，下午骤雨逐渐增多，中后期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5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45点，升187点，总成交金额1,358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5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1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7蚊，升18蚊；阿里巴巴246.6，跌1.4。中芯国际27.65，升6.5；美团点评199.1，升6.9；信达生物54蚊，升1.55；港交所375.4，升14.2；瑞星科技59.9，升6.9；小米集团16蚊，升3.6；斯摩尔国际38.6，升7.6；中国平安84.8，跌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9.866，瑞士法郎8.351，澳元5.549，加元5.795，新西兰元5.183，欧元8.9827。每百日元对港元7.2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42。港金现价报17,340蚊，升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6.98美元，卖出1,878.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较早时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了，快线解封，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仲是接近丁九桥。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海堤花园就挤塞的，龙尾去到嘉麟阁。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坚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过了果栏，坚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和记大厦桥面来回、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和长青隧道入口去九龙。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长时间揸车，记住要保持正确姿势，安排小休，同埋要多做伸展运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大家系咪都觉得戴口罩好焗，同埋好热，又唔能够同亲戚朋友一齐去食饭，觉得好闷呢？但系其实呢啲都系有实际嘅需要。 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黄天佑医生。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反复，在世界很多专家的预计之内，一旦放宽限制，就会引发新一轮的感染。这两个星期疫情反复，很有可能是市民防疫疲劳的结果。在未来的日子，大家都要坚持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千祈不要功亏一篑。如果怀疑自己有病，就有责任尽快求医和进行病毒测试。这场仗我们香港一定要赢。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雾，有那些阴云轻不倒。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 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4点钟之后嘅骚动音乐啊！你好啊，严琼， 系翻嚟 Eric， 我仲。 做咩？停留喺我哋咪后嗰啲烟烛嗰度啊！ 同埋你嘅新艺名 系 啊！今日翻嚟要问一个咧，即系都系大家解决唔到嘅问题嚟噶啦，我谂。但系咧都 值 系好多，系啊，瘦身减肥 系咩问题？ 原来我哋面对紧唔同嘅问题， 好多问题啊！系 即系其实话题到同一首歌红嘅程度， 系 同佢攞奖之间嘅必然嘅关系系啲乜嘢？即系咪一首歌今年哇最红真系佢啦，话题度最高真系佢啦，咁系咪其实佢就某程度上应该得到奖项嘅肯定呢？ 其实去到最后咧，睇下嗰个颁奖礼 嗰 个嘅嗰个机制或者取态咯。嗱，即系你话，譬如如果有一个颁奖礼，佢系你当系网上啲串流平台啊，嗱、嗯，冇噶啦，我哋主要咧就其实系睇紧有几多人系听过呢首歌，我真系计个数字嘅啫，咁样样。咁你可能啊，假设有一首歌好简单啦，电视剧嘅主题曲咧，咁佢真系可以，因为嗰套电视剧多人讲，然之后就会多咗人播，咁然之后或者唔使多人播啊，因为个电视剧多人睇，啲电视剧嘅观众自己走去揿嗰首歌嚟听。咁呢个已经系可以系成就到一首歌年尾能唔能够喺嗰一个嘅颁奖礼入边攞奖噶啦嘛？ 咁我假设啦，即系我哋抛开香港嗰个一啲现实情况嘅考量，又或者个限制先啦，真系假设系有一首就系电视剧嘅歌，哇！基本上上半年咧，即系你问啲街坊，啲街坊都话俾你听，哇！我唯一识唱嘅就系呢一首啦，咁样嘅时候，你觉得佢值唔值得攞奖啊？ 睇质素咯。 即係睇翻首歌嘅質素。 即係如果你問我本人啊，去到睇質素，因為我唔覺得電視劇歌一定係衰嘅。 啱。 電視劇嘅歌可以係好有品味嘅。即係例如呼吸有害，今年好多人講啦，呢首歌本身都唔差。 冇錯。 譬如係岑寧兒啊，上年係咪上年前年啊，就盡力呼吸啊，都係呼吸啊，係啦，都係一首電視劇嘅主題曲嚟㗎。係。係啦，咁但係喂，你岑寧兒嗰首歌，我當年嗰度覺得。我呢首歌系值得要攞奖啦， 即系 成 个 曲 词 偏 监 咁好， 同埋仲要都颠覆咗我哋对于所谓电视剧主题曲片尾曲嗰种嘅想象。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说到底都要睇翻，即系你问我本人嘅取态，我就要睇翻首歌本身得唔得咯。 好啦，我哋今日讨论嘅就系呢件事啦。咁 完啦，今日 系啦，嗰个拜拜，听日见啦。翻嚟先，今日其实咧，2020年上半年，应该系2019年尾开始啦，有一套台剧。叫做想见你，咁基本上系又系讲紧呢个台湾偶像剧嘅天花板啦。 哦、 因为当中其实除咗有呢、這个爱情元素之外，有穿越啦。因为佢讲紧系一个即系喺瞓觉当中一个时空穿梭嘅概念啦。有悬疑啦，即系到底边个杀死咗啲入边啲人啦。同一时间佢又讲到唔同嘅一啲嘅心理状态，即系譬如一啲自闭嘅情况啊，一啲嘅受到家庭问题困扰嗰啲情绪病啊、抑郁啊等等嘅。 呢啲嘅情況。所以其實即係大家會覺得哇好勁啊！即係台灣嘅偶像劇已經可以將一個即係咁多複雜嘅議題，但係非常之好地擺喺一出劇當中咁樣啦。咁所以嗰出劇受到關注非常之高。 係 咁，個主角許光漢已經成為咗國民級嘅男偶像啦。 哦， 咁樣啦，係啦。咁亦都因為呢一出劇嘅關係咧，其實當中嘅嗰首歌啦，有八三幺主唱嘅，都咪同埋都負責創作嘅呢一首歌，叫做《想見你，想見你，想見你》咧，基本上都其實係2020年上半年啦，我哋話華語歌最受關注嘅一首作品咯。 係， 即係呢個唔係淨係我講嘅，我係有見到啲串流平台嘅數字，即係半年總結華語歌 hit rate 係第一嘅。 OK， 都好似你头先咁讲，可能真系因为嗰个电视剧好受到关注啦，于是乎当中都有啲增加佢个关注度嘅成分嘅，咁喺当中啦，咁样。 系， 咁 even 呢一首歌咧，即系大家会觉得坐定粒六啦，你入围金曲，即系直情攞奖都不在话下啦，因为嗰个话题度非常之够高嘅时候，佢哋系零入围。 嗯， 无论是单曲的制作也好啦，唱方面也好啦，乐队也好啦，连到歌曲全部冇份。 所以真的要看看那个颁奖礼的机制和评审准则咯。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为什么会令到大家都觉得这么惊讶呢？之前我们都有讲过，今年第31届台湾金曲奖的评判团的主席是陈振川嘛。某程度上大家觉得他是一个商人来的。因为你想想他曾经 manage 过杨丞琳。 系 张惠妹，即系都一啲好成功嘅 case。张惠妹同埋嗰首《彩虹》，即系而家唱到直情系Gay Pride必劲必用嘅一首歌， 是 都系佢写嘅。即系所以其实佢话佢系一个好识得计数嘅一个商人。咁样同一时间都系音乐人啦。于是乎，大家都觉得今年可能同三十届嗰个取态好唔同，就系三十届好关注独立乐队、独立乐团、独立音乐人。咁于是乎，大家就会觉得哇，好多人我哋都唔识咁样。咁于是乎，大家会觉得三十一届会唔会其实想兼顾翻嗰样嘢？所谓平衡翻。于是乎，有大量好商业嘅元素喺当中咧。咁其实如果系嘅话，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系应该要喺入边 嘅。所以三十一届系想商业啲嘅， 但系。结果又唔系咯，咁、 哦、 于是乎即系网民有好多嘅讨论喺当中啦，咁样，咁我觉得其实可能咧八三幺自己都即系唔开心噶啦，定冇得入围咁样啦，就见到佢哋嘅社交平台咧就有一句嘢，我觉得呢一句嘢其实都几有情绪喺当中噶，就系、是、写了华语金曲，可惜仍没有办法入围华语金曲。 哦， 即系你听你感受到嗰种遗憾嘅咁样啦，咁但系同一时间即系大家都系会好嘅，我觉得好有礼貌地讲翻话，多谢大家会觉得我哋系遗珠，因为我宁愿俾人哋觉得我系遗珠，但我觉得唔抵，都唔想我攞咗奖之后，啲人觉得我唔值，系啦， 系，哦， okay、 就系咁样嘅情况咯。于是乎，其实都有即系引起一啲讨论嘅，就系到底其实首歌。要红到咩地步，定要受关注到咩地步先可以得到奖项嘅肯定呢？又或者其实到底奖项想肯定一啲什么歌呢？咁样。 哦，所以真係係啊，好睇各自頒獎禮， 都係啊。 所以就算我哋攞係隔離台為例啊，咁佢哋都有叱咤嘅男歌手、女歌手啦。同時間佢都有我最喜愛。 係咁嗰兩個你就見到嗰個分別。 即係你有權去就睇到中間哦，原來你嘅所謂嗰個專業嘅推介，我想推介呢一啲俾你哋認識。 係， 但係調翻轉有一啲就係、是你哋覺得受歡迎嘅，我都係俾 credit。即係你以前TVB 都有㗎，最受歡迎男歌手。咁我就係講緊受歡迎程度嘅啫， 系 ，that's it， 系噶啦，佢就系最红噶啦，我就俾佢啦，咁样。 一个系靠人多嚟投票，一个系由佢哋嘅专业角度出发，咁呢两件事你就见到个分歧，或者所想有唔同嘅结果出到嚟咯。 系啦，即系譬如就算台湾嗱，你譬如有系金曲奖啦，咁样，咁譬如先前你都见过，我哋都有提过一个啦，你都提过啦，就 系 金音奖啦。系，咁可能我哋有另一种嘅美学，我哋想展现俾大家睇嘅，咁样样咯。咁可能佢可能喺年尾台湾 KKBOX 都系一个风云榜都好劲噶嘛。 哦，你放心，一定会喺度。 系咯，即系可能咁，因为就真系睇串流啦。咁 你赢咗半年啦，即系下半年就俾人打出又好难。 所以你话如果嗰一个嗱首歌咁受欢迎，但系如果假设喺一个串流嘅平台上面啊，原来真系冇影咁啊，咁就可能而家嗰个可圈可点嘅程度就会再高。 唉，明白。 咁样 咁的而且确呢件事就系、是、 咁问心，我想问啦，咁你觉得呢首歌值 值？我觉得呢个结果系啱噶，好难。 讲咁耐，我哋系想问下你本人嘅意见。 其实咧，我好坦白讲，我好惊你问我。 系咯， 我头 頭先路咧一路講嘅時候，一路心入邊都喺度諗 嘅喎。 點問完之後，我應該講真話定係講客套説話？ 係咯。 但係因為你眼神好真誠，我決定好真誠答你。我覺得川哥做得係啱。好啦，嗱，雖然佢冇入圍，但係都聽 啦。因為始終係即係而家一首好 hit 嘅一首嘅作品， 非常之 hit 啊！真心即係其實可能係好多人咧，今年即係唯一識嘅一首國語歌。係，跟住有八三幺樂隊嘅呢一首歌曲名稱叫做《想見你，想見你，想見你》。 成遗迹，又伤心刻画成回忆，想念几个世纪才是刻骨铭心。若能回到冰河时期，多想把你抱进处理，你的笑多疗愈，让人生也苏醒。失去你的风景，像座废墟，像失落文明。能否一场奇迹，一线生机，能不能又再一次相遇？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就係、是、即係近期台灣好 hit 嘅呢一首嘅電視劇嘅主題作品， 成個華語圈都好 hit 啦。八三幺樂隊想見你，想見你，想見你， 係啊， 但係就係無緣金曲獎入圍啊，大家都覺得好遺憾啊。 嗯 ，OK， 但其實咧，我諗 啊，我點講好呢？香港其實咧，頭先我哋咪後同阿瓊都有講啊。如果香港有一個類似咁嘅例子，即近年會係邊一個咧？咁我哋講咗兩個人名啦，係一個係岑寧兒啦，係啦，即係其實佢對上嗰張嘅大碟，其實佢有入圍呢個台灣金曲獎嘅 最佳女歌手啊， 係 啊，因為我好坦白講啊，其實佢嗰隻碟咧，我唔記得你記唔記得啦？佢係一出嘅時候一聽咧，因為其實嗰一年咧有一啲香港嘅女歌手都出咗佢個國語專輯，而我嗰時已經好可以好肯定地話咧，台灣人一定會 buy YOYO 嗰隻多啲，因為太 個質感， 係啊，太咁當然佢都起用咗好多係台灣嘅音樂人去幫佢做，咁呢個都關事嘅。 係啊，嗰張碟叫做 Nothing Is Under Control 啦，係啦，岑寧兒上年嘅係2018年啊，呢一張嘅專輯已經係咁樣。咁然之後另一個名字咧諗起嘅咧就係、是、啊 Serenity 啦。 係，喂，呢、這個係好特別嘅喎，即係其實你好諗想象佢自己嘅音樂獎係喺台灣攞咗先。 咁好多香港歌手都係咁，方太同啊， 啊 YOYO 都係咁， 岑寧兒啊， 係、哎、大家。 咁上年都係啦，即係金音獎啦，即係上年都攞到呢一個 最佳海外專輯 啊。係啊，咁然之後啊，你又話啊，好似喺香港嘅流行榜上面就即主要傳媒嘅流行榜啦，咁樣就比較少見到佢嘅名字會出現嘅，咁樣啦。啊，咁但係然之後啊，因為呢個女歌手咧，佢嘅可塑性實在太高啦，而佢嘅多樣性都係越嚟越豐富啦。咁樣，即係你聽過佢唱啲好 acoustic 嘅又有，唱啲即係好繽紛嘅又有，好 ballad 嘅佢又唱過 ，soft rock 嘅佢又做過，跟住然之後去到最 dramatic 上一張碟嘅時候，又玩過曬啲最 dark 嘅嘢啦，咁樣。咁然之後嚟到今年啊，佢就玩翻一種係八十年代復古。古瓜種嘅 disco 嘅 beat 啦，咁樣，我係真係留意到喺我嘅 social media 上面咧，係好多之前唔認識佢嘅人咧，係突然間，我好中意呢個女仔啊，咁樣。 我呢邊再極端啲啊，係一啲以前唔係好中意佢，覺得佢唱歌把聲有啲怪嘅人，哇，佢啱唱呢啲啊！ 但係的而且確，佢今次嗰兩首快歌咧，其實係個 production 啦、mixing 啦、個成個 sound 啦，所有嘢，我係做，因為呢期 retro 係好興啦，咁但係我覺得佢真係做得幾上乘嘅，係啦，咁然之後其實喺電台嘅流行榜啦，我哋啦，同埋係對面街都係啦，咁已經我哋有冠軍嘅作品啦， 係恭喜曬， 係咁對面都已經 top three 啦咁樣，咁我覺得亦都可能係都反映到就係、是、啊有一啲 indie music， 咁可能佢哋有一種嘅美學嘅，咁但係佢當佢玩翻一種好流行嘅呢種咁 pop 嘅 element 嘅時候，其實就喂佢都駕馭得到，同埋原來佢就係可以憑住呢一個嘅缺口啊，或者呢個中間嘅共通 overlap 嘅地方咧，可以打入到一個大啲嘅市場咁樣樣咯。 即係感覺上咧，你聽落好似啊，你終於可以打入一個大啲嘅市場，但係其實喺一個大啲市場嘅我哋咧，係好開心可以聽到啲唔同嘅嘢啊。 係啦，咁而呢一首歌咧，亦都係因為佢已經攞冠軍啦，所以佢會順利係入圍咧。 40 总之会入围我哋嘅十大中文金曲嘅候选嘅作品噶啦，系啦，咁啊， 被人炒噶，我想 讲就系 Serenity 啊，有佢呢一首嘅冠军歌啊，《网络安全隐患》。 人人投入雪峰，偏一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前行政会议成员张振远被控担任商品交易所董事会主席期间，串谋下属隐瞒证监会和财务公司，早前被裁定一项串谋诈骗和一项欺诈罪成，今日在区域法院判监四年，不得出任公司董事五年。同案的商交所前财务总监蔡达英前年11月已经承认一项串谋诈骗罪，他在审讯中以污点证人身份顶证张振阳，法庭判他监禁一年。时任商交所主席的张振阳在2012至2013年串谋下属蔡达英隐瞒证监会，导致证监会在误导之下继续批准自动化交易服务的认可。他另外被揭发向财务公司隐瞒以抵押自己公司股份，已获批3000万元贷款。法庭认为案情严重，要作有阻吓的刑罚，防止其他公营机构对证监会作不诚实行为。大埔八号花园一间超级市场有员工确诊新型肺炎，超市贴出临时暂停营业通知，指店铺要停业两日作清洁和消毒，亦都会即时弃掉所有新鲜食品。店方说今日获悉一名员工确诊，他已经在上个星期六停止上班，全店员工会自我家居隔离14日，店铺重新营业之后会安排另一组员工工作。政府发言人说政府雇员特别上班安排会延长一个星期至到下个月2号，除了提供紧急和必需公共服务的人员之外，其他政府雇员继续留在家工作，政府会密切监察疫情的发展再检视情况。发言人呼吁私营机构雇主按运作需要尽量给员工在家工作，以减少社区人流和社交接触。美国要求中国在当地星期五下午四点关闭驻休斯敦总领事馆。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蔡伟接受内地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感到十分震惊，批评美方的举动无底线、蛮横无理，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亦都严重违反中美领事条约。蔡伟回应外界指总领事馆焚烧文件的时候说，各国外交机构遇到紧急情况都会采取一些措施，这个是惯例，没什么大惊小怪，批评美国传媒炒作。对于纽约时报报道蔡伟曾经在休斯敦机场的安全检查站附近做了不正当的事，蔡伟说当时是送中国留学生乘坐包机回国，总领事馆送了一些口罩和防护服给他们，并且提供一些资料，提醒他们回国之后隔离期间要注意的事项，不觉得有什么地方做得过分，而且他本人和所有物品都经过安检。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酷热，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持续天晴酷热，下周骤雨逐渐增多，中后期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5度，相对湿度 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63点，升205点，总成交金额1,40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5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1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57元升18元，阿里巴巴246.6元跌1.4元， 中芯国际27.7升7毫，美团点评199元升6.8，顺达生物53.9升1.45，港交所375.8升14.6，瑞星科技59.85升6.85，小米集团15.94升3毫，中国平安84.75跌2.5，斯摩尔国际38元升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17，瑞士法郎0.929，加元1.338，人民币6.997，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68。港金现价报17,380元，升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4.27美元，卖出1,88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维多利中心。咁另外，南湾浅水喺南区嘅浅水湾道，近住海堤花园一段咧，来回方向嘅交通而家都系挤塞噶，车龙分别排到近浅水湾泳滩同埋华景园。咁喺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老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近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喺深湾道，因为爆水管，而家近住深湾游艇俱乐部一段嘅深湾道咧，仍然都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最后可以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和记大厦桥面来回、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同埋长青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搭 lift 想安心啲，申请政府同市建局推行嘅优化升降机资助计划啦。合资格旧 lift 加装安全装置或者换新 lift， 最高可获500,000资助。合资格长者业主仲有额外资助添， 最紧要做足定期保养同检验，如果发现部 lift 有唔妥，就要立即搵人检查。 打3188-1188了解下啦。 时间嚟到下昼嘅4:40，翻嚟阿劲部分嘅骚动音乐。头先同大家讲到嘅就系电视剧嘅主题曲，你而家听到就系之前都系台湾嘅神剧啦，叫做《我们与恶的距离》嘅主题曲，有林宥嘉主唱啊。曲曲名称叫做《别让我走远》。在乱世当中，当然就会更加希望可以抱紧自己爱的人和爱自己的人，但有阵时好像都真的很难。就算没有任何事情发生都好，时间都会带走他们，带走一些我们很重视的人和一些事情，只是留下回忆。 是你吗？正卧睡房中间，疲倦吗？两眼已渐睡下，睡了吗？拨动着小盒下，安慰着你那个伤疤，常记得在落雨的一天，呆住了，看见雪白锁链。自那天，换着换洒睡眠，总照料你，永远没变。我们曾经。 想起你也在笑， 一首同自己只猫告别嘅新歌，简妮小花、谭杏蓝嘅最新排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去吧，孩子》，告别系痛嘅，但系谂翻起佢之后，回忆都系甜嘅。 当我坠入深渊里的海中，无所谓，早已碎成一地残缺，不能够再像从前一样。自以为无私的奉献，哦，爱失去了别过头，不再承诺，我已无了所有，哦，爱尽管布满了伤口，再怎么痛也无所谓去担忧，就让我自由飞，飞到那另一边。曾经我怀抱着天真无邪，如今不能够再像从前一样，盲目的相信这世界。哦，爱，我想拥抱那女孩，告诉自己，你学会不需再假装坚强，什么念独自一个人行走，就让我自由飞，飞到那另一边。 为了介绍一位台湾的创作女歌手，他的名字叫做王介伟，2020年最新的创作歌曲名称叫做《再也不见》， Free 巡有吴清风，两个人都是战友来的，之前清风的演唱会都带着他周围去的。 再承诺，我已无了所有。哦，爱，尽管布满了伤口，不再疼痛，也无所畏惧担忧。 告别的痛啊！有冇办法可以将生死呢件事变得冇咁沉重呢？想介绍这首歌给你听，歌曲名称叫做《路过人间》。 嘿，意不意外，他背影那么轻快。嘿， 线。嘿，别再猜呀，他可曾想过回来？嘿，醒过来，你很好，他也不坏。快快抹干眼泪，看昙花多美，路过人间，无非一瞬间。 郁可唯的作品。填词都是台湾很出名的诗人成老师。而我真的很喜欢歌曲当中讲的话，世上唯一不变就是所有都是善变的，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路过人间一回。所以在有时间的时候，记得捉紧自己所爱。 人对爱和永远应该有幻觉，路过人间也才几十年，却为了爱勇于蹉跎岁月。 内地女歌手郁可唯作品，歌曲名称《路过人间》。如果时间真系嚟到告别嗰一刻，你会想喺而家呢个时候记低啲乜嘢嘅声音同埋记忆呢？ 茶几茶杯共沙发。是种灰色的墙，滴答响滴答响，残酷倒数一场，我们再相见另一个地方。我在没有你的世界里独自生活，再起来让我世界中自由走，你的脸孔渗透时间的裂缝，在回忆里面斑驳。没有了你的世界依旧转动，依旧在窗前沉默着日升日落，渐渐带走我的脉搏，直到我们重逢。写和写家就一下 韦礼安最新的作品， 布满了灰尘的窗， 全部都是用声音作为主题的作品。 细数想细数想思念乱了方向， 这首歌就是写在爷爷离开时候的记录。 敲打着曾经有你体温的窗，再醒来让我的世界用自由走，你的脸孔渗透时间的裂缝，在回忆里面斑驳。没有了你的世界依旧转动，依旧在窗前沉默 这首歌当中记录了他和嫲嫲的对话啦。仲听到好像很多木鱼的声音，就是爷爷离开时候的现场声。而这些声音交织成的画面，就记低了他和爷爷告别的画面。而但这首歌的主角其实是嫲嫲来的，即其实当你自己一生人的所爱在那刻同你道别的时候，好想揣摩到嫲嫲内心的痛苦，但其实你会发现不是的，因为日子还要继续过。好像歌词当中讲到，你离开了我，但是这个世界依然照旧会转动，永恒同你告别，但是原来都只是一瞬间的事。首先拣你韦恩安作品啊，歌曲名称叫做《没有你的世界》。 黑夜稍汹涌，玫瑰春鲜染夜的浓，只有我们才懂，心情无缘多动，每个月都需要锁。平时对我说，当你眼角湿了时，把我做你唯一的风浪。这是你靠得久的好朋友，只为勾引生命的泉涌。假如你不再坠落，好了拜拜，好了拜拜。 今日最后一首作品，拣嚟九 M 八八新歌啊！而且佢有啲心痛咧，你好想同佢早日讲再见嘅，呢种痛都系。新歌歌曲名称叫做 Hello Bye Bye， 帮女仔发声讲经痛嘅烦恼啊。